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面对海星斗罗庞大的身体，唐三自然选择了以点突破。蓝银霸王枪上的能量疯狂提升，第五魂环光芒急速涌动。隐约中，这黑色的魂环内带着一些淡淡的红影。攻击尚未出，锐利的气息已经直指海星斗罗武魂真身正中的位置，激起他皮肤上的一阵痉挛。不过也就在这时，海星斗罗武魂真身本就相当巨大的身体瞬间膨胀，竟然在那一瞬间就扩张到了先前的10倍之多。巨大的海星本体直径一下超过15米，甚至连海星圣柱台上都无法承受，有部分已经滑入了海中海内部。庞大的拉扯力令唐三的身体再也无法控制，直奔他飞去。而那增大的吸盘中吞噬能量也几何倍数的增强起来，唐三竟然有些抵挡不住了，体内魂力开始通过蓝鹰皇被牵引着缓慢向外流逝。庞大的精神力覆盖海星斗罗这庞大的身体，但唐三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如此细致的扫描，竟然无法从海星斗罗身上找到确切的破绽。也就是说，眼前这海星斗罗的身体并没有实际缺陷，就算是身体正中，似乎也只是比其他地方略微重要一点而已。凝结而成的蓝银霸王枪当然不会走空，蓝金色光芒爆射而出。令唐三惊讶的事情再次发生了，蓝银霸王枪的发射速度何等之快，可就在他射前的一瞬间，海星斗罗庞大的身体略微扭动了一下，一条还吞噬着他蓝银皇的粗大触手横了过来，正好挡住了蓝银霸王枪射击的必经之路。当然，这并不足以影响到蓝银霸王枪威力的发挥，只是那庞大的触角不但极为坚韧，而且在不停地扭曲着。呼的一声，蓝银霸王枪从触角内一穿而过，但却无法再直飞向他的目标。最令唐三无法理解的是，在穿过那巨大的触角带起一片棕色粘液的同时，自己也失去了与蓝银霸王枪这一击的联系。此时海星斗罗身上的9个魂环是平铺在他身体正中位置上的，一环套一环，等级越低的魂环就在越外围。随着蓝银霸王枪的穿刺，他身上的第五魂环悄然闪亮，化为光晕覆盖在被蓝银霸王枪破坏穿刺的触角上。那触角上的伤口顿时以清晰可见的速度飞速愈合，眨眼间已经完成了修复的过程。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唐三的身体已经在他自己蓝银皇的牵扯下被拉到了巨大环形之前，那5条巨大的触手同时向他缠绕过来，每一个吸盘都再次放大，就像是一个个白色的圆盾一般笼罩向唐三。而海星斗罗这武魂真身也在飞快地蠕动着，似乎就是要这样将唐三吞噬一般。一股浓重的白雾从海星斗罗所有吸盘中喷吐而出，唐三只是隐约看到，在毒雾喷吐的时候，海星斗罗身上亮起的是第二魂环。 哦，他还会用毒？ 稍微吸入一点，唐三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这是一种带有极强腐蚀性的麻醉毒液，一旦沾染上，身体不但会出现麻痹状态，而且会被迅速腐蚀。海星斗罗身上的每一个吸盘都有精神波动传出，也就是说，他身上的每一个吸盘都像是他的一个眼睛。难怪之前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现在看来，这海星斗罗比想象中更难对付，超强的恢复能力，柔韧的战斗方式，他并不和对手硬拼，而是采用死缠烂打的方法进行消耗，通过吞噬对手的能量来削弱对方，增强自己。以他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采用这种战斗方式无疑是极其厉害的。 想看的差不多已经看清楚了，唐三不再等待，直接发动了自己的攻击。黄金三叉戟烙印中，海神之光播撒而出，庞大的武魂真身在剧烈的痉挛中飞速扭动，吸盘中吞噬的能力顿时就消失了，就连那喷吐而出的毒雾也变得紊乱起来。 你想比控制？好，那我就和你比试比试。 第四魂环骤然闪亮，蓝银皇第四魂技蓝银囚笼进化技能蓝银突刺阵发动， 无数道蓝金色的光芒骤然从圣柱台甚至是海水中奔涌而出，刺在海星斗罗庞大的身体上。只不过这家伙也确实是皮糙肉厚，蓝银皇刺上去就像是刺中了皮革一般，只是将他的身体顶起，却很少有能够刺入其中的，反而被他那众多吸盘反击吸住了蓝银皇。不过唐三的攻击并没有结束，他身上的第二魂环也亮了起来。 你不是要吞噬吗？那我就让你吞噬个够。 无数蓝金色光芒从海星斗罗庞大的身体上迅速蔓延，唐三第二魂技寄生效果发动，几乎只是一瞬间，海星斗罗身上就布满了蓝银皇所化的藤蔓。他身上的吸盘固然将蓝银皇牢牢吸附住，但同样的，先前从下方涌出的蓝银皇以及通过寄生生长出来的蓝银皇也死死地缠绕住了他的身体。海星斗罗此时心中既是兴奋又是不解， 方位的接触能让我的吞噬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只要抽干他的魂力，战斗就结束了。可他明知道我身上的吸盘都拥有吞噬能力，为何还要与我密切接触？他是在找死吗？已经连过四圣柱的家伙真的会笨到如此程度吗？ 全面接触，唐三顿时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魂力以先前数十倍的速度开始飞快流逝，只是眨眼的功夫，他就感觉到了自己整体魂力的下跌，但唐三的脸上却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真正的对决现在才刚刚到来呢。 蓝金色的光芒骤然播撒开，庞大的生命气息一瞬间就扩散开去，不只是笼罩了海星圣柱台面前的海中海，也笼罩了岸边广阔的森林。庞大的生命力顿时海纳百川地注入进来，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森罗幻影。八根金色长矛在唐三背后释放，无数金色的丝线轻巧地与那众多蓝银皇融为一体，正是蓝银领域进化技能森罗万象以及八蛛矛与蓝银领域融合技能吞噬金丝同时出现。在武魂本身的先天领域增幅下，蓝银皇本身顿时变得粗大起来，之前还飞速流逝的魂力骤然一滞，每一根蓝银皇都像是吝啬的贵族一般阻挡着魂力的流逝。而当那一道道金色丝线附着在蓝银皇身上时，所有的魂力流逝全部停顿下来，双方演化成了一场拉锯战。吞噬金丝无法吞噬对手的能量，而海星斗罗也无法通过它来吞噬唐三的魂力。千万不要小看海星斗罗的吞噬能力，那虽然只是他的第三魂技，可实际上却是他武魂海星的天赋技能，再加上他自身附带着一块拥有同样效果的魂骨，这吞噬能力施展开来绝对不会逊色于第八魂技的效果。就算是之前的海幻斗罗、海毛斗罗，要是被他像现在这样牢牢地包裹住，也是必败无疑。而唐三的吞噬金丝虽然拥有着不错的吞噬效果，可实际上如果他和以吞噬为主要技能的海星斗罗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蓝银领域的增幅和削弱效果却弥补了这个差距，在领域的压力以及海神之光的威压下，吞噬金丝附着在蓝银皇上，这才勉强与对手持平。不过随着海星斗罗全力以赴发动吞噬，这持平的局面又开始出现了转变，天平渐渐朝着海星斗罗倾斜。 真没想到这个青年有这么强的吞噬能力，竟敢用这种方式和我比拼吞噬。 庞大的身体剧烈地蠕动起来，海星斗罗身上的第九魂环终于闪亮，蓝银皇虽然缠绕着他的身体，但却不可能覆盖他身体的每一部分，而那些没有被覆盖到加入吞噬行列中的吸盘此时就完全变成了蓝色。海中海中一道道海水宛如箭矢一般奔涌而出，就那么从海星斗罗的吸盘处注入。唐三发现海星斗罗竟然能够通过吸盘来过滤海水，将水中的能量注入自身之中，而且他的身体开始变得滑腻起来，身上所有吸盘都开始不规则的律动。吞噬依旧在继续，但唐三的吞噬金丝却很难再捕捉到海星斗罗的身体，而海星斗罗的吞噬却在不断的增强。 一圈圈蓝色光晕不断从海星斗罗身上发出，随着吸盘越来越多的变成蓝色，他的身体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坚韧。海中海内，一根根触手钻了出来，笼罩了整个内海的范围。每一根触手上的吸盘都释放着夺目的蓝光，不但是接触着唐三蓝银皇的吸盘在吞噬，那些竖立于空气中的触手上吸盘也在吞噬，吞噬的竟然是唐三蓝银领域的能量。这就是海星斗罗的第九魂技千触万吸，吞噬触手所及范围内任何形态的能量，领域能量也不例外，并且将这些能量注入自身，补充所消耗的能量。海水无疑是他最好的增幅，对付他这第九魂技最好的方法只有远遁，不与他正面接触，通过远距离攻击来打击他，本体不能进入到他吞噬的范围之内。等到他的第九魂技魂力耗尽，再予以扑杀。海星斗罗当然知道自己这个魂技的缺陷，因此每当他施展这个魂技时，前提都是对手已经在他技能吞噬范围之内，而且正在被他吞噬。他这第九魂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实力，也可以说是近身必杀技。面对唐三的蓝银领域森罗万象与吞噬金丝，小心谨慎的海星斗罗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最强技能，以免夜长梦多。就算是一向镇定的唐三也没想到，海星斗罗的第九魂技居然如此变态，完全放弃了攻击力，而是倾注于吞噬之中。可以说，非飞行类魂师进入他的攻击区域内，想要幸免是极难的，因为你的任何攻击都会被他那无数触手吞噬能量。就算命中他的身体，攻击力首先就有大部分被吞噬，再加上他那皮糙肉厚的程度以及强大的恢复能力，就算实力超过他，被他缠死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